客户经理，他第一时间就去帮我理赔、 嗯、 啊，得到了这个赔偿。 嗯， 嗯，那个当然了，这个理赔金额是跟你上保险多少有关系。 是 啊， 嗯 嗯，我这个是意外险。 嗯， 就是意外险，就是说你不非得有大。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啊、那就保险呀、啊。 啊，那是什么？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十分保险，我是夏萌。这是一档全新的以财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节目。如果您对家庭财富管理、个人财富增值感兴趣，有疑问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获得解读。接下来为您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来为我们普及保险知识。王悦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那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那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做客于我们十分保险这样一个栏目，对于我们常见的保险种类，对于一些保险的知识，以及我们个人财富管理的一些方式方法啊进行分享。 今天我们除了要去解锁保险小知识之外呢，还有一点也要去关注，那就是保险公司。大保险公司、小保险公司，不同的保险公司都有哪些区别呢？ 准备好笔记，上课。 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保险公司也特别的多哈。 是的。 那我们消费者在去挑选保险公司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有很多保险公司，该如何去选择呢？ 那其实呢，我们这里建议啊、 嗯、 啊，我们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嗯、 都是经过保监会批准的，并且呢每年呢会经过无数次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所以呢对于大公司和小公司呢，我们都是要都是可以去放心去购买他们的产品。那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选择不同的产品的种类和不同的产品的好坏、 嗯、 这个还是更加重要一点的。 嗯， 那与其相对于选择公司，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选择产品和人、 嗯、 啊，这个是更加重要一点的。 嗯，进入到这个十一月份啊，大家这消费购买能力都爆棚哈，经常也会受到这个保险公司打电话呀，对呀、 啊 啊，说哎，我们有一些产品、要不要考虑什么的。像对于这种电话买保险或者网上买保险，靠谱吗？ 电话买保险和网上买保险呢，那具体靠不靠谱呢？还是要看你具体买的 保险公司、嗯、 产品的类型、 嗯、 啊，产品类型当然也包括保险公司、 嗯、 啊。那其实保险公司的影响呢，倒小一点啊、 嗯， 还是产品类型适不适合你的需要。 嗯嗯，大概是前几年吧，我发现身边有很多人都会去海外买保险。 对的。 当时呢，就我也心动了一下，不过后来我想了一下，就很复杂，你可能还得人去到现场去操作的，我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也不能说叫错过那个机会吧，就是我没有跟上那个潮流。海外买保险靠谱吗？就现在来看，有必要吗？ 海外买保险靠谱吗？这个也相信是很多听众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 嗯、 那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像香港保险这样的产品呢，也非常的热衷，很多客户呢都去买了香港的这个保险、 嗯。是的。 但是呢，我们实际上经过分析啊，我们建议呢，你人在哪儿，你的保险就要在哪儿。 嗯。 这样呢，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我们相关的理赔事件和风险的时候，你可以最快时间去和公司，去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理赔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进行沟通，并且呢获得这样的理赔。 那我们并且呢你在境内买保险呢，你获得理赔是人民币，你可以直接立刻的去使用。那如果购买境外的保险呢，很可能获得理赔呢是外币，你还有一个换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可能就不能及时的去满足你风险费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我们一般给的一个准则呢，就是你人在哪，你的保险就一定要在哪。 我再多问一个哈，因为有朋友说这个海外买保险的分红特别高，有这样的说法吗？ 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啊，这个所谓的这些海外保险，它给到我们的分红呢，都是掩饰，并不是它实际能够拿到的钱。那我们看到一个产品呢，我们当然可以说是它的可以看它的分红的预期的情况，它万能险结算利率的预期情况，但是呢我们还要关注在最差的情况下我到底能拿多少钱。毕竟所谓的保险产品属于一种风险的保障，我们更多的是要通过保险产品呢做一个家庭财富的一个基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不是说我真的通过保险要赚多少钱，这个可能就违背我们的初衷了。 是的，赚不赚呢咱们先放一边不谈，买保险肯定得花钱对吧？那作为一个，咱们就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您觉得哈，花多少钱在买保险这件事儿上是比较合理，也会相对更有保障的呢？ 这个可能要跟家庭的财富水平不太一样，但总体来讲呢，我们估算一下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是在 15% 家庭年收入左右。那这个保险呢并不是完全的是这种消费的险，其中也包含自己家庭财富增值的险种。那综合的配置呢大概是家庭收入的 15% 左右。当然也不要过于高，但我也看到很多客户啊，这个买保险上瘾啊，会花很多钱去买保险，其实我们也不建议过高，就是在15左右，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同时自己的家庭的各项的风险呢也都有相应的保障。我们认为呢家庭及财富管理啊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不能简简单单只通过一两个产品就解决我家庭所有的财富出口和所有的财富需求，一定是要有配置，要有安排。我们认为呢一般会分为几种啊，那第一种呢是我们就是私底下讲，就是开玩笑讲，是要有守江山的这笔钱。那什么叫守江山呢？就像一个足球赛一样，我们一定要有守门员对吧，一定要为家庭最基础的这种需求去提供保障的这样的财富。那我们对于我们保险产品来讲，一般来讲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基础的年金险、医疗险、重疾险，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这个是为了防止当发生这些风险的时候，家庭整个家庭分崩离析或出现我们不想出现的这样一些情况，起码从财富的角度来讲家庭是不受影响的。那除了为我们守江山这笔钱啊，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为我们打江山的这笔钱啊，我们去可以去考虑一些更高收益同时风险也会更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些财富配置，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的股票、基金、债券都是可以的。但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去赚取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钱，做一个事儿一定要了解甚至说理解这个事儿再去做。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第一点，百种疾病全面保障。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全面覆盖重疾风险。

明天白天紫外线的照射强度为四级，不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